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人有我该有他， 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胡同里的这位家长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家长群里的一股清流，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到酒吧里听听去。现在小孩家长啊，不像过去，他们要跟老师见一回，你得开家长会。 对 对， 要不就是被叫。 现在发达了，科技先进了， 加入了一个传说中的非官方非盈利的群众社团组织家长群。 哎呀，这这么长的名字。 等会儿，有这社团吗？ 有有啊， 家长群嘛，那么多人，经常又挺热闹的。 不就是微信沟通的这么一种方式吗？ 对， 然后每个老师都有好几个这样的群、嗯、 对对对，三年二班家长群， 三年三班 家长群。你以为就是家长在里面听听老师要布置什么任务什么作业，然后完成一下就行了吧？ 一般都是这样，沟通一些信息。 对， 比如说什么活动啦，然后有什么，比如说交费啦，啊，有什么内容啦，什么情况啦。 哎，尤其是这交费的问题，这样是重申几遍，这家长他就容易忘了，是不是？ 你真是孤陋啊，你真是寡闻啊。 你最好连起来一块说，那是个成语。 你真是少见，你真是多怪。 多怪， 你真是大精，你真是小怪。 你是大精好吗？没有小鱼儿啊，大精。 你说你是小怪。 哎呀， 你那经验值不高，小怪。 最好这成语还得连接一块儿说。 现在的家长群远非你们所能预料，已经跃然成为继中戏、上戏、北影之后第四大表演艺术家培训基地。 哎呦，这么复杂呢。 哎呦，那这发毕业证吗？ 不发。 是斯坦尼拉夫斯基还是布莱希特啊？ 不是这些体系的，他们是自然的，让自己浑身都充满了戏。 比如说什么技巧啊？ 比如说啊，刚经历了开学啊， 嗯， 这位家长已经是长篇大论发到群里了。 写的什么呀？ 作为家长，经历过太多的开学日，心中百感交集。 这个不应该发到群里。 一早步入幼儿园的大门， 还没说完呢， 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温馨感，从活动的场所布置、程序安排，都体现了老师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应该成了告示了。 这些都是每位老师精心安排和辛勤付出的结果啊！ 这一块投稿啊，这应该 怎么还没说完呢？这位。 幼儿园老师这一份工作的辛苦繁琐，责任重大，再次向小一班的张老师、王老师说一声。 这应该寄给校办。 老师们辛苦啦！ 寄给校长，这是表扬信。 这太要命了，这听着得有好几百字出去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个 参天的大帅，看人丁精心的培育，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愿望。 哎呀， 这家长 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老师的呵护和关爱哦。 是个全职家长，没工作， 搞个婚庆好像。 没事，专门 怎么这样 写作。 对，要不就是传销。 人家是饱含着深情， 你现在念的呀未必是这家长的心情。 哎，你看看这微信群让我截图了，真是，啊，这是他。 嗯，王天乐他妈能写出这文笔的真不容易啊。 对，我看像王家卫的家长。 你说他有一弟叫王家卫是吧？ 我 后边的呢也有一些朴实派的 啊， 比如说李顺一的，李顺一的家长啊， 谁给起的人李顺一？ 没有严顺开。 这都是现代人的名字吧。 谢谢老师，辛苦了您嘞。 这行，这老北京啊。 还有呢， 嗯， 耿乐乐家长， 这差太远了。 耿乐乐，啊， 耿乐乐家长是这么写的， 嗯， 此时此景，我想赋诗一首。 哎呀，这嘴！ 天真无邪纵天使，喜爱卖萌甜丝丝，常常爱听人称赞，天天上学不会死，皆因老师善诱导，因材施教好老师。 他也是，这还是个借读生。 对，他是根据这个口音呢才创作的这首诗。我跟你说，这个诗啊跟丝啊，他都全都是用的一个折，全是丝。 可能写了就不易啊， 煞费苦心。 还是借读的， 嗯， 也不一定是借读的呀。 那这是 人家父母亲有点口音， 对， 孩子老北京， 没听说过。哎呀，这一点熏陶都没有。 你听说过父母是外地人，孩子是老北京吗？ 爷爷奶奶老北京。 嗯，好嘛，父母先派出去了。 你想看着这诗啊，什么散文啊，老师高兴不高兴吧？ 老师 不一定高兴，老师看这太复杂，看不过 老师就觉得家长有点贫。 反正老师知道你们是为了感谢我，对吧？ 对， 歌颂我，赞美我， 这拍马屁。 怎么说呢？就是比挨骂轻松。 这老师要求太低了， 这老师以前挨了多少骂呀？ 后来呢，这老师呢就很高兴的跟这个班的家长布置了一下。 布置什么了？ 叮嘱孩子们作业一定要完成啊！ 哎，这老师应该做的。 一招先吃遍天的爸爸说， 这是老北京。 哎呀，这名字真是，哎呀， 他孩子叫一招先， 还有一孩子叫吃遍天呢。 耿乐乐的作业已经完成了，无与伦比，笑哈哈的妈妈说， 哎，这孩子名字怎么都那么长啊。 张岭的作业已经完成了， 嗯，这就行了呗。 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喵喵的妈妈， 呵，小花 这太平了， 这些孩子都有江湖混号是吗？ 他说了，王珊珊的作业完成了啊，就是王珊珊是这个小孩的本名， 我知道，所以他有混号啊，叫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吗？ 老师看着正深以为意的时候，忽然间一片树叶的爸爸， 嗯， 发出了这样一条微信， 一片树叶这么绿， 孩子作业没有完成。 嗯， 后边又稀呼噜噜跟的都是孩子作业完成了，完成了。 哦，就混在这里过去了。 突然间就这么，儿子不写作业。 哎呦，这可 老师一看，嗯，谁呀？这是一片树叶儿。 我就知道有东方树叶儿。 这老师大点也琢磨不出来这是谁。 琢磨哦，嗯，想起来了。 嗯， 这一片树叶叫什么呀？ 康本生。 听得倒像是个老艺人。 像药铺啊， 像是个老艺人 康本生。哎呀， 康本生为什么不写作业？ 他眼花了吧？ 岁数太大了是吧？ 实在写不下去。 一片树叶的爸爸说了，我儿子从来不写作业。 哎，你瞧还有点理。你看 这个不是上学第一天吗？怎么叫从来不写作业？ 康本生为什么不写作业呢？ 得问一问。 一片树叶的爸爸又说了，放假就是玩，好事儿。我每时每刻都是带着儿子玩，他不玩是他的事儿。作业什么作业啊？ 你看理直气壮 哟。这个当父亲的估计上学时候就不好好学习。 嗯， 顺便发了两张其他的什么风景照，家长们一看都噤若寒蝉。 怎么这么寒蝉？ 谁也不敢在底下说话。 他们都不知道寒蝉了。 不是，这就大家就琢磨呀，这爸爸怎么了？ 嗯， 这么得罪老师， 估计喝多了 啊。儿子以后还在班里待不待了？ 哎，得罪老师怎么就不能在班里待了？你这思想就不对。 不是，老师让写你就写，老师说什么你就叫好。您这出来就算怎么一码子事儿啊？ 嗯，对。 大林，你分析他爸什么心态？ 他爸爸一定是喝多了。 你觉得不是正常的状况下做的事儿？ 对， 不是， 或者心情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呢，他就想，我年轻就不爱写作业，为什么让儿子写作业？ 再有，也是因为你前面群里边又发诗啊，又写文章那些个爸爸们啊，这爸爸就觉得呀，是不是有点俗，也得彰显彰显个性。 或者是不是他爸爸觉得孩子作业太重了，放个假还不能玩会儿吗？ 也有道理。 后来呢，这个家长甚至还转发了一条信息，就是现在家长群流行阿谀风、谄媚风。 你看。看不惯了吧？他就是为了彰显一下。 大家都不敢吱声，只有和我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喵喵的家长说了一句：“我就听过产后风。”产内风是什么？ 这家长一定是说相声， 给他捧哏呢。 老师一看挺生气，我退群。 哟 哟， 老师退群了， 气性还挺大。 结果呢，现在一片树叶的爸爸成为了新群主。 哎呦， 那成了不交作业群了。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我觉得老师的话说的对的还应该要听的，因为这为了孩子好。 后来一片树叶的爸爸说了，我觉得这种家长监督写作业，一群人给老师发作业完成进度的现象非常的畸形。我想听听大雷怎么想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是正确的，老师发了，大家伙儿 认可一下也没有什么错误啊。当然你说的之前那些作诗的可能有点过了啊。 对，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呀，你发就发，你这个家长你可以啊，就背地里边你可以是不是？ 干嘛你啊？ 不是，你背地里边你可以让孩子是不是玩会儿，但是什么，你表面你还得要尊重 家长，你可以比如说在这儿发已完成，背地里就不写。 哎，这有点混了， 是这意思吗？ 对，这但是这也对，你要让老师放心，因为毕竟自个儿孩子人老师是提醒，对吧？没有坏意。 可能就是说家长觉得监督孩子是自己的责任，完成作业进度什么的，自己也应该负这个责任。 当然了，你是孩子监护人嘛。 但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就说哎呀，就是不是咱们就想哈，如果说老师布置作业让家长监督并且汇报进度，家长可能是觉得有点受限制。你是不是想说这不叫受限制？ 对，当然了，这当然不叫受限制了，这是这孩子责任嘛，你得有责任感啊。 对，没人逼着。 而且还是那句话，这孩子学习是重要的事情啊。 哎，那你说要群里一直都在讨好帖，什么马屁帖或者铁， 哎，这个倒是过分了。但是刚才， 那你入乡随俗吗？你是群众一员， 这是什么乡啊？ 就是你也是其中的一个组织成员啊。 我不随俗，我就应该，我觉得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那你这话说的早点，那你要有孩子了是不是？为 我有孩子了，怎么着吧？ 那你就得， 人家都发你不发，那孩子受到老师的不一样的待遇怎么办？ 那这老师就有问题。 那老师有问题你又不知道啊。 那，就是， 那回来孩子跟我一学我就知道了，我就找老师理论去。 老师孩子还小，有时候也没想明白。 对， 我孩子吃没吃亏都不知道啊。 就是一家 老师解释的好呀。 对，啊， 孩子觉得我应该， 你行，那 但是我明白呀，我是家长啊。 他没告诉你，就是你担不担心这种情况，老师可能对你的孩子和对别人的孩子不一样。 我不担心，我相信现在老师的素质高了。 哦， 你看说明这个做家长的还是稍微缺一点心眼儿。 家长啊，就你这样的家长啊，才纵容这种现象的产生。 对， 就类似于这种所有无关的这个帖子都不要在这个群里转发。 那你发照片， 哎，那现在人家发了，你敢吭声吗？说你们别这样。 我 敢 说呀， 啊， 我敢说呀，啊， 哎呀， 怎么了小花， 这孩子毕不了业。 哎，你的号是不是被你儿子盗了？ 我儿子有这么高技术呢？ 你 敢说呀？就 那怎么不敢说 了？别人都在捧老师，你在后面跟一句说，咱们这个群里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对，你就刨着来。 反正我觉得应该适可而止。 还说你不吭声， 我应该能说出来。 哎呀， 我能说，你们这差不多得了。 能委婉吗？ 还怎么委婉呢？这专用的群就该说专用的事儿，多余的话不要老说。就说这还不行吗？ 直接来，直给， 直给，这还算直给了，是吧？ 啊， 但是有胆量啊， 太有胆量了。 那我怕什么呀？ 对对对， 我是身当正义。 老师爱听呢， 老师爱不爱听，跟他们说不说是两回事儿。老师爱听的，我们都得说吗？ 以我对你的观察和了解吧，我觉得你可能会这么发。 嗯， 就是都这么晚了，大家也歇会儿吧，各位师兄，不是各位兄弟。 师兄，就我一师弟啊。 兄弟们也歇会儿，让老师一天了，工作这么多，要完成作业的批改和纠正，要给明天的教学做备案，还要开这样那样的教学会议。 这家长 每天要做那么多的事情， 这老师有这么多事儿吗？ 你们还在这里嘚嘚嘚嘚嘚嘚，影响老师的休息。 我就不应该打这嘚嘚嘚嘚嘚嘚。 你应该打，你们还在这里嘟嘟嘟嘟嘟嘟。 我建议你们都歇了吧，老师您辛苦了。 哎呦，哎呀，转我这儿来了。 哎呀，估计第一个被踢。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高校给家长寄成绩单包邮，同学们听了都炸了，胡同里的年轻人听了也有点心虚。我知道家宝你小柱都心虚， 就你不虚是吧？ 包括张飞老叶。 哎，小花别把自己宅出去。 我怕什么呀？ 好家伙，你怕的多了。 对啊， 你怕老师说实话。 对， 说实话，我就怕老师不说实话。我那个成绩啊， 哎呦，惨不忍睹啊。 我呀是拿了奖学金的那种孩子。 奖学金？ 奖学金呢？ 不是助学金吗？ 这个小花啊， 哎，别乱说。 我觉得不怕老师不说实话，就怕他不说实话。 太不说实话了，我跟你说。 听说了没有？深圳大学。部分专业的家长收到了学校寄来的成绩单和致家长的一封信。 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这寄成绩单可太恐怖了。 恐怖那是因为你那什么 啊？怎么了？ 恐怖是因为你不灵。 这小花 什么不灵？ 成绩不灵。 哎，小花说这倒有道理。你但分门都是 A 加 A 加 A 加 A 加，怎么寄你都不怕，是明着寄，你恨不得写大海报贴墙上。 我就这种心态。 哎，这你都美大学，你别忘了，这是大学，都已经过十八了。 大学咱们成绩就更是那个响当当， 学的是木工。 路上走着走着，就一同学截住我，小花，我想向你讨教一下，你怎么学习学的这么好？ 等会儿等会儿，是不是体育系的？穿着运动服一拱手，小花，我想向你讨教一下。 对，想比比武， 咱们找一场子。 这就是个客气话，你别怎么着，伤人自尊。 我多得伤人。 好好跟您说，哪儿不会哪儿不懂，问吧。 我就这拔过掌，这有一招不会。 你放心，绝没有这样的同学，在半路上还得截你，还得问。 怎么不会？那不会的题不净向我求教吗？ 哎呦，语文他是问我来着，我再向你请教一下。 你们俩反正就互相问，哎。 当然了。这个条例一出，有人就慌了。 嗯， 出事啦！坏了，我怕我妈都在家。 退退休退休，都在家也没关系。 几点几点？ 好家伙， 坏了，五六点到，那我怕我妈就回来了。 这中间就得想办法了。 不是， 你们是不知道呀，我也是好好学了。 好好学没学好， 这不是谈恋爱了吗？ 哎呀，还有理了、 哦。那家长应该高兴啊。 高兴什么呀？高兴什么呀？哄家长比哄女朋友都难。 哎呦，不是，你上大学谈恋爱，家长应该高兴了。 关键成绩不过关，家长就不高兴啦。 没及格。 你本来不是因为女朋友没过关的，他们就得说，你看，因为谈恋爱影响了学习。你不是优秀吗？你倒是秀起来呀！ 秀起来， 秀 怎么那秀不是后起的吗？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家长这脾气有时候比女朋友还拧。 那是分什么 样的？他怎么老拿家长跟女朋友比？ 就是难哄。你请家长看电影，他原谅你。 哎，那还说不定。 不是，你像我们家，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给家长这封成绩单，这是对家长的一种尊重，你不能瞒着，对不对？你得跟家长和颜悦色解释为什么这门，找原因呢。 嗯、那怎么呢？ 我告诉您为什么。 因为随您呢。 啊，好，我爸也老不及格，遗传是一方面，他主要还得解释，你知道吗？ 啊，怎么解释？ 就现在大学都考上了。 啊、哦，你以为你爸就放松你了？ 那就、 哦、进大学就进了保险箱了。 我干嘛呀？我把自个儿存起来了。 毕业了吗？找着工作了吗？ 对，大家就进保险库了。 你有什么技能啊？将来怎么养活自己啊？ 哎，那我就得跟我爸搬杠了。咱们家这不是有家族企业吗？ 爸爸花这么多钱，对吧？ 我们家 你说那家族企业是咱们不是？门口修鞋吗？ 也许等你成年，这企业就没了。 我多余啊，跟我爸提这企业。 现在人呢就不怎么修鞋了，家族企业不好干了。 得嘞，爸爸，我对不住您。这种想法 爸爸也不是也恨自己当年没有好好学，没给你积累弄个家产家业的，让你小子好过点。 你看，以情动人。 但是爸爸现在能尽的努力都给你尽到了。 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好好考，我好好考，我下回我保证再及格。 这就是你以前不这样啊，孩子。上大学以后这跟谁玩了都？ 我这能跟谁玩啊？ 怎么回事？ 交这女朋友交的吧。 哦，你还交女朋友了？ 对，我也是想下了心了。 哎呀，以后你拿什么养活人家呀？ 对，我也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得好好学习呀。 啊， 对方家里是修鞋的吗？ 对方家里是卖鞋的。 真是比爸爸强。 哎，对，咱还得求着人家呢。 行了行了，小花， 人穿坏了咱修。 你说这有点不挨着。 哎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家长一看你不好好学习，都会为你着急的。 嗯， 会想到你未来很多事情，他们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嘛。但是他们认为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 对， 哎，这话倒对。 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该学也得学。 寄成绩单给家长。 哎呀， 同学们一听啊，有那么，但同学们也分啊，像我这样的同学呢，是欣然一乐， 破罐破摔， 嫣然一笑啊。 嫣然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美好啊。 这能解释？ 我就跟学校说，快寄快寄，哎呦，等不及了。 哎呀， 像家宝这样的呢，麻爪了。 跟学校说别寄别寄， 晚寄晚寄啊，借人车开回去。从半道接了这个快递，是给我们家寄的那个成绩单的快递吗？ 好嘛，我骑自行车半路接 快递。您给我吧，您给我吧， 这就半途签收了、 哎。这就叫截胡啊！ 哦， 哎，这样他就看不见了。 好家伙，累死我了！ 嗯， 800里的疾驰， 哇，蹬自行车啊！

小兰，他俩谈朋友的时候不是和张伟谈的吗、张伟本来有出国留学的一个机会，因为舍不得小兰，后来说算了，先结婚然后呢再出国，所以他们就结了婚嘛。当时呢张伟觉得我没房没车，小兰还愿意跟我租房结婚，我还是很感动的，结婚结的也是挺快的， 这不是真爱吗？ 然后那一天呢小兰啊就随手发了一个朋友圈，这朋友圈其实我还点了个赞， 就因为你点赞，你看还是他讲话 的。不是 你对张伟干什么了吧？ 我对张伟干嘛呀？我找 你看说不清了，这嘴的一般就是说痛处嘴就不利索， 心有点虚。我非找一个1.8米以上的呀！ 你看非找，你还说我非找一个1.8米以上的，这就是指人说的 啊！我非得找一个出国留学的呀！ 你看更明确了，这就没别人了。 哦，我非得找一个两边头发搓干净的，然后头发上面是高 你还非得找一这个。 我才不呢， 谁信呢？ 然后那个先说正事儿，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上面写着说，据说马上天气就要大跳水了，有没有哪位亲爱的要来给我送温暖？ 哎，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底下就有些人回复点赞等等等等，但张伟一看不开心了， 这怎么不开心了呢？ 有没有哪位亲爱的要来给我送温暖？这什么意思？ 你瞧， 这要出国人呐，语文都不好。 那你先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送温暖？ 送温暖就是关怀关心， 这得看字面意思了。因为发朋友圈它没有语音，没有语态，就得看这个文字的效果。 而且这分谁跟谁送温暖。你比如说政府对老百姓送温暖 啊，对， 就是嘘寒问暖，关心你今儿今天暖气热不热呀？ 哎， 是不是？ 对， 还有什么困难吗？ 我张伟问你一句，王大雷，你媳妇儿发一个微信说， 我哪有媳妇儿？ 假设你媳妇儿，你有媳妇儿了，发一微信说，据说马上天气要大跳水，有没有哪位亲爱的要给我送温暖？ 那就是啊， 他媳妇儿想给我买大衣啊。来床被窝呀， 他媳妇儿就是想寻求啊， 今天 想让人问一问家里边的暖气热不热呀，被子好不好，有没铺啊。 我张伟问你年家宝啊， 哎， 你现在出国了啊，据说马上天气要大跳水哦，有没有哪位亲爱的要来给我送温暖？ 这就是赶上别人的媳妇儿呢都会这么想，赶上自己的媳妇儿都不这么想，是不是？我要是赶上我媳妇儿，我就心大，我就不会这么想。 你就不会认为、 对啊，他说得很明白，有没有哪位亲爱的要给我送温暖、这个哪位 哪位啊，叫先到先得、 怎么还有排队的呢？ 一般来讲就是哎，你看哪位愿意把这事儿，你看肯定这也有10个举手，他筛选， 那你 得 看哪位后边是亲爱的， 这个不是啊， 对不对？ 谁先到谁是亲爱的呀？ 对，就是这个称号。 谁 先到这亲爱称号给谁？ 你看， 张伟也琢磨，我这一出去半年了，是吧？ 对， 我在国外，他一人在家，这个一个人在家时间久了，难免心生枝节呀、这是啊， 有点孤独，有点寂寞， 寂寞难耐 啊， 好寂寞难耐。 哎呀，这不是寂寞。这是好热闹， 寂寞难耐。 哎呀， 就会这一句，那些歌词他都不熟。 就听着一寂寞难耐， 不会再来。 肯定不来了。 对，一般来一回就够了。 所以呢，就冲动离婚了。 你想， 太冲动了，这应该劝劝。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条朋友圈发布，我觉得不值当。 对， 人家要万一，人家说 他要是老发，你比方说他每次。出国的时候 都大跳水， 哎，谁送温暖啊？我又出国了， 这太明白了吧？这个 家宝都说太明白了，对吧？ 这不是你不能家里出国的，是不是？他刚才说的有没有哪位亲？我觉得也兴许就是这个，指她丈夫，是不是？就是故意逗的丈夫呢？有没有哪位亲爱的给我送温暖？哎 啊，你认为是跟丈夫？ 哎，没准她丈夫一点赞，哎。达到了目的了、一高兴是不是给发一红包？ 小兰说了，我不是这样想的。 完了，你白解释了。 我就是觉得好玩。 离吧，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我跟你说，我无所谓呢。 哎呀，我都没法替他辩解。 无所谓了。 他说我只是一时好玩，我发一条，而且就是我看别人发了，我就发了。 哦，这跟人学， 你看、这还是有原因的，但是跟别人学。 反正俩人整整吵了一夜，谁都不肯低头。 你看， 就是抬头吵的俩人， 好嘛，对着天聊。 吵架的时候没听说俩人低着头吵的。等等等等， 越说脖子扬得越高。 对， 吵架的时候谁这么低着？越 吵脖子里边去了。 小花多少生活， 也不能一低头一扬头的，也对不上。 要不然太容易噎着，咯儿搂一声。 对。 反正呢，最后啊，俩人离了。不过大家还是劝。说这个 离了还劝什么劲呢？要没离劝 可以复嘛，对不对？ 对，还是说得劝一劝，能挽回就挽回， 挽回一下呗。 对， 如果感情基础好的话，他怎么也还是能够重归于好的。 没错啊。 那结果呢？ 开始是分别谈心劝说，后来俩人都承认自己确实有些问题。 嗯， 最终呢，他们就牵手回家了， 又好了。 有点折腾， 这不自己找的吗？ 所以你们呀，自己在上面少写这些话。 谁写？ 所以我也得劝某些人少点赞，你知道吗？ 不是，你们在上面回复人家，你们少回复人家，你晾着他好不好？ 我晾着他，他哪有温暖啊？ 你看送温暖人在这儿呢， 我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街酒吧里。你们觉得这个相亲大会上，要是如果男女双方大家呢用一个纸袋子套住头， 不能见人， 然后捆上，然后 不 交钱呢回家， 那倒不是 绑片大会，这是 就是纸袋子套上头以后呢，把鼻子给露出来， 要不然憋死了。 双方呢站在对面，哎，握个手，鞠个躬，用个棒，好，开始。 把鼻子先露外边，还能鞠个躬握手，这准握错了，这都看不见。 握错了，得重新调整一下顺序嘛。反正相亲，谁跟谁都不一定呢。 有看得见，好嘛， 开始吧。 别男的跟男的握手。 大家是三二一，开门吧。 开门吧， 不是开门吧啊，不是芝麻开门吧 啊， 开 门 吧。 闻什么呀？ 闻什么呀？ 哎，你往前凑，你就往前凑吧。 往前凑， 看你那个儿了。 哎呦， 反正就是大概其你带纸袋子呢嘛，你也别想着说那么 准脑袋， 直接互相大概去围着周围闻一闻。 哎呀，这是什么？ 就是 什么习惯呀、 啊？不能动手啊！ 对，闻着难受你也别动手。 太对了，确实不能动手。 隔着就闻啊，闻好了，闻好了以后呢？ 隔着再闻， 确定是他的，然后就是把纸袋子一摘，一看，哎呦， 哎呦。 长太寒碜， 哎呀， 这阵儿不合适，这阵儿不合适啊！ 是 这你们俩觉得闻的怎么样？纸袋子一摘，哎， 俩男的， 哎呦，这好，哥们儿，兄弟你好，弄错了。 哎呀，你们俩真能起哄，你就让人成一对儿吧。 嗨，这玩意儿能有让人成一对儿？ 十九对儿里面总也成一对儿吧？ 哎，臭味相投嘛。 那你觉得相亲是应该先闻一闻喽？ 那我觉得要是有这么一个活动也好。 那你跟你女友以后见面第一次也要先闻一闻？ 等会儿吧，她都成为我女友了，为什么我见面还要闻她？ 他们俩人见面先闻一闻，然后紧接着拿脑袋蹭一蹭 啊，好嘛， 摇摇尾巴， 对， 好，我们俩小狗，还挺萌萌哒。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闻合理不合理呢？ 当然合理啊，我觉得还行。 哦、 啊， 为什么家宝搞不上对象？就用这种方式，每回都给人吓跑 了， 见面就往前一凑鼻子要闻人家。 这里边怎么还有我？我味儿好。 关键是他带的那味儿啊，比人家 别人真闻不了。 我只要一洗完澡，味道清香扑鼻， 花香一般的男子。 哎，你看 花香的男子，那你是住四环外的是吧？ 小花花，我上这儿去干嘛去？ 你是花香的男子， 花市一般的男子。 那也不怎么样， 二环了，二环了。 我光住这儿管什么呀？不要这种味，要清香扑鼻 啊、你很自信。这个伦敦举行的这么一个，就是他这个相亲大会，比我刚才说的那个还要再过分一点点，就是闻这味儿啊。 他闻他有什么过分呢？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互闻对方的腋下。 哎呀，躺一大片吧得。 哎呦， 得了，咱们就甭说这个了，反正也是他们外国人爱干这事儿。 对，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咱们再说说后面的吧。 嗯， 就是小伙子相亲去了。这是一中国小伙啊，相亲的时候呢，碰见前女友了， 哟， 一看，是他， 这玩意儿怎么办？ 又高兴了，还喜欢那前女友， 对呀， 我好好看他，哎， 以前没看过， 哎，看了好几圈，难过了，哎， 胖了， 没有， 那怎么了？ 那倒不是，